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应该是每一个人小的时候很想得到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喜悦，他们的称赞，无论他们如何得到，也许是因为你念书的成绩，或者是因为你音乐的技巧，或者你打球，或者游泳，今天有人在游泳，游泳的天才，或者因为你是很乖的孩子，每一个小孩都很想渴慕听到他父母的喜悦，他们的称赞，他们的接纳，你记不记得这样？那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一个确定的事实，是一个非常特别也非常宝贵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上帝，你天上的父亲，他喜悦你。对，父上帝喜悦你。真的吗？你或许觉得怎么可能？的确，这是值得我们问的问题。上帝，天父上帝怎么可能喜悦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彻底的罪人。就这个渴慕其他人的喜悦来讲，我们在这方面也显示我们的罪。我们太想要得到别人的喜悦，他们的称赞，我们甚至几乎认为我们的身份是从别人的称赞而来的。我们要其他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有重要的贡献，我们也认为是其他的人的喜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还有目标。这不对，是创造主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和目标，但是我们是非常注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为了得到他们的称赞，我们也会骄傲地叫他们看我们，注意我们，我们认为我们很厉害，别人就是应该注意我们，也应该称赞喜悦我们。当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没有称赞我们喜悦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很气，觉得他们怎么不了解呢？或者我们结论我们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想法都是有罪的。我们生命的意义都是从创造主上帝而来的，也许这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是跟上帝有关才对，但是我们的想法还是有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赚得上帝天父的称赞，我们可以赚得他的喜悦，我们认为我们如果表现得够好，当够虔诚的基督徒，上帝才会真正喜悦称赞我们。我们骄傲地以为我们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甚至也会跟其他的基督徒来比较谁是真正蒙上帝喜悦的基督徒。这错了。的确，当我们表现得比较好，比较过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上帝喜悦这些，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跟上帝基本的关系不是靠，也绝对不能靠这些。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站得住，完全是他白白的恩典，绝对不是我们所赚得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标，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他的恩典和怜悯给我们生命意义和价值，不是我们自己给的。但是我们罪人还是骄傲也自我中心的，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因为我们这样，上帝不应该喜悦我们，他不应该喜悦你，但是他是喜悦你，怎么可能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考虑耶稣，我们需要先看耶稣，先注意 耶稣。耶稣从永远到永远是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约翰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到十一节，我们也看到父上帝表达得很清楚，他喜悦他的爱子耶稣。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来到旷野，到了施洗约翰那里，为了受他的洗。但是耶稣来的方法是跟其他的人来的方法不一样。我们的经文说，其他的人是承认他们的罪而来的，耶稣没有，他没有承认他的罪而来的，就是因为他没有罪可以承认。那么如果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为什么叫约翰给他施洗呢？因为在那时候，耶稣已经在担当你我的罪，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而受洗的，他是为了你和我受洗，就像他之后也会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在那里担当我们的罪，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他是这样受刑罚。当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受洗的时候呢，他的父上帝喜悦这个。我们的经文第十节说，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上帝喜悦耶稣，也喜悦耶稣所做的。天裂开了，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是给我们开路，能够到天堂，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圣灵也降临，降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基督这神人，现在有圣灵能赐给我们。接着父上帝就说，这位耶稣是他的爱子，从永远到永远是上帝的儿子。最后父上帝对耶稣说，我喜悦你。上帝喜悦耶稣，这位从永远是他的儿子，这位现在加上了人性，并担当我们人的罪，并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而受洗了。天父上帝喜悦这一切，并且他会继续喜悦耶稣和耶稣所做的。这喜悦的高潮就是当耶稣替我们罪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刑罚。上帝特别喜悦这个。现在请听腓立比书第二章怎么说关于父上帝如何喜悦耶稣和他所做的。基督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父上帝喜悦他独生爱子成为人，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他将耶稣升为至高，使万人向他屈膝，称他为主。很清楚，父上帝喜悦耶稣。但是你也许在想，父上帝喜悦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我的天父喜悦我，因为我的罪，我明明知道他不应该喜悦我，他喜悦耶稣，这是理所当然的，耶稣是那么乖的孩子。但是我太不一样了，上帝喜悦耶稣如何帮助我这个罪人呢？上帝喜悦耶稣，他这样喜悦耶稣是帮助你，因为 当你自己受洗的时候，上帝就把你与耶稣联合了。今天我们的书信经文罗马书第六章就提到这个这个六章四节就开始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基督耶稣一同埋葬。然后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借着洗礼与耶稣联合了。上个礼拜的书信经文也是这样说的，加拉太书第三章说，你们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这里说我们又披戴基督了，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父上帝指着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的时候，他也在表示他对你的喜悦。这是因为你也是上帝的儿子，你是跟耶稣连接在一起的。因此耶稣从父上帝所得到的喜悦，也是你从他所得到的喜悦。那么我们跟耶稣当然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借着上帝所给我们的信心，借着洗礼所给我们的与耶稣的连接，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仍然还是罪人，这个跟耶稣不一样。父上帝也绝对不喜悦我们的罪，但是他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已经处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是罪人，我们很骄傲地太喜悦别人称赞我们，我们也试着用我们的表现来赚得上帝的接纳，我们就是喜悦这些罪行。但是父上帝喜悦拯救他所创造的人，因此他就差遣他独生爱子到世界上来。父上帝喜悦叫他独生爱子为我们自己的罪受刑罚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受洗开始担当我们罪的时候，天父就说，我喜悦你。当耶稣替我们受死的时候，天父也喜悦这个，因此就使耶稣复活。上帝喜悦这样借着耶稣赚得我们的拯救。接着父上帝喜悦把这个拯救跟你连接在一起，他喜悦借着洗礼重生你，给你披戴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样你就得救了，你有永远的生命，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现在你可以完全确定知道，上帝，你天上的父亲，他喜悦你。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